上头，摇摆在舞池中，多少烦恼多少忧愁统统抛在脑后，所有节奏由我带动，灯光在我身后，心跳呐喊跟着节奏震耳欲聋。上头摇摆在舞池中，